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莊帝華。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近日日中關係高度緊張， 因為日本首相安倍晋太郎 參拜東京的靖國神社， 引致中國極度不滿。 另外韓國亦有相當一些情緒化的反應。靖國神社這個問題變成對於安倍晉三他的一個強勢領袖的考驗。今晚請到半個日本人的莊帝華跟我們介紹一下 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深層次文化心理。 你要知道一個日本首相是由民選上台的，他不可能做一些違背民意的事。沒錯，他這樣做，我想很多人的評論都說是估量他的大選要連任，又或者 是要滿足國內的民意，一定有很多原因。 日本的大多數民意至少不介意甚至支持安倍晉三，不只透過參拜神社，而且是加強日本的防衛力量。這兩層次分開兩個層次來說，第一，安倍晉三應不應該參拜靖國神社。 第二,就是日本應不應該修憲抗軍。靖國神社那裏不說,先說日本修憲抗軍,我認為是應該的。因為現在2014年 日本遭受到一岸之隔的北韓多次揚言戰爭威脅。而北韓 是由中國扶植、喂養、支持。 你不能糾纏於1945年日本戰敗的歷史， 然後剝奪1億日本人的防衛天賦人權。 現在他的戰爭憲法不足以保衛日本人民面臨以北韓為首， 還加上其他鄰近敵意勢力的軍事威脅時，為何他要坐在這裏要捱打呢？所以這是由另類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議論的問題。莊先生你怎麼看？ 都幾複雜的這個問題，都是要民意方面各方面要平衡，變成要從本身政治方面有幾個勢力，在不同的政治勢力當中要角力，內憂外患，再加上國內 國外施加的一些壓力，以及不單是一些簡單的尖角諸島，所謂的釣魚台的問題，很多樣東西。本身日本的文化是建基於一個很不穩定的地理環境，它會有很多天災，尤其是地震，變成 經過很多政治方面的努力，人民都希望政府那邊做得好一點。當然他也要體驗出自己對國民方面，因為死傷者在戰爭中的死傷者，其實對人民來說是一個相當心痛的，還有一班人，實在都是上個世紀的 中前期，當時的二次世界大戰戰爭來到 令到那些人民因為損失了自己的親人，變成他又不可以不參拜。在日本的天王方面，以前曾經有天王進入靖國神社參拜，但現在因為天王有說到天王是民間，很多揣測，雖然天王不表態，但是 他不明確表態，但他對戰爭方面實在不太想去參拜，之後傷了兩個國家、鄰近國家之間的感情。首相在這個角色上相當艱難，有一部分可能代表了國家，天王方面也沒有辦法參拜的情況下，他自己要 做一個有類似的醜人的角色，變成他始終都要各方面政治原因、人民的支持原因、再連任的原因，他會需要進去參拜。所以參拜起碼對於國內民望的支持，安倍來說又得益。當然，同時 如果日本要修憲,或者不要說修憲,總統的方式 加強防衛能力,現在日本的民意又怎麼看呢? 日本民意亦有很多樣,跟我們香港最大的不同 很多地方的文化、地方的看法，香港就很不同，基本上都是歸一的，遠極都是最多是西貢和大澳。日本那邊是由南至北到東至西，其實都有相當多的地方，文化也很多姿多彩，變成他們有不同的看法，應該是到底應該如何關心，如何將 各種文化對人民的關心如何表達，經常有很多左右為難。他們亦容許因為太多地方，亦容許很多人持有不同的見解。 所以他有反對的一方，亦有看看哪個地方，要看看哪個地方對某些事件的看法，他們都容許不會說去到反對或者雙方會打出手。說起靖國神社到底是甚麼，它是1869年明治2年，日本的明治維新政府為了調研 是一場茂神戰爭之中犧牲的官軍在一場外戰而修建，這是很久的歷史。1869年同治八年，接著日本對外有幾場戰爭，包括日清戰爭1894年、日俄戰爭1904年，以及 日中的東夏戰爭，1937年其中包括1937年進軍滿洲的戰爭，這四場都頗大型的戰役，所有陣亡者都逐漸加入被供奉於靖國神社。現在靖國神社供奉多少人呢？ 嚇死你！你的保福山加青松觀，加上香港天主教墳場、基督教墳場、華人永遠墳場沒有那麼多，是供奉大約250萬亡靈。所以複雜在這裏，這250萬是歷來1869年以來在國內和國外戰死的日軍。 但不包括1945年8月兩場原子彈爆炸和東京大轟炸被盟國炸死的普通日本平民。另外有些人會問日本的西鄉隆盛曾經反抗明治政府，這些是 在幕府方面的政府、明治政府內戰過的幕府軍隊包不包呢?是不包的 因為這些可能被視為是逆賊 自從戰後日本在1952年 以來日本首相吉田茂等歷屆首相基本上每年都去參拜靖國神社 1975年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首次選在中戰日 即是8月15日這一天參拜 即是1975年之前參拜靖國神社 就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投降那天是無關 但自從1975年 首相三木武夫簡正在8月15日戰敗那天有關 來到參拜就串了因為當時引起一場爭議日本憲法第20條說明政教分離 戰敗那天去參拜靖國神社即是參拜靖國神社沒有問題 但自從1975年 三木武夫選了8月15日中戰那天去參拜 變成這個姿態和後面的象徵意義俗稱串了很多 網絡8比1903.com 指點江山 笑傲江湖 光明頂 陶傑,莊帝華 參拜靖國神社1975年 三木武夫以首相身份在中戰紀念日8月15日開始 變成一個敏感問題 還未算,3年後1978年 1978年開始 第二次世界大戰東京審判的甲級戰犯包括東條英基、土肥原儀、板垣征四郎、關東軍那班他們一齊的靈位合奉在靖國神社到底是甚麼原因是否說 東京的地皮太貴,骨灰庵不夠 還是日本政府想環保一點將靈位三合一騰多些地出來像梁振英所說建多些公屋還是純粹貪得意後面的動機很難查明但8月15日再加上 1978年將戰犯的靈位搬進來變成對於鄰近國家的敏感度升級 加上1988年日王裕仁曾經說過 自從靖國神社合葬甲級戰犯 現任他的兒子日王在1989年職位以來亦未參拜過靖國神社最囂張的是在1985年日本首相忠曾根以首相身份正式參拜距離三木武夫已經有10年但由於1978年戰犯的靈位搬進去 而忠貞根走去參拜時便變成被指為將侵略戰爭正當化但忠貞根應該不是忠戰應該是春秋而祭不知春祭秋祭這個要差他避開了忠戰日8月15日很多人都會避開但很有趣現在8月15日對我們來說好像是中秋節但事實上在那裏新曆當然是新曆沒有大家不誤會這裏會令到很多 或者對一些戰爭、參敗很多問題的人過去靖國神社或在那裏做示威各地示威的一個大日子所以參拜靖國神社有幾樣玩法對日本人第一是否首相身份去參拜第二是否以其他自民黨 或者內閣官員在8月15日中戰參拜 第三,首相以個人身份 在春秋而制的閒日去參拜 還是首相以個人身份在8月15日新曆中戰日參拜 還是首相以個人身份在非中戰日 只不過亦選一日幾寸的,就叫毛澤東死亡 對不起,毛澤東命壽 即是在10月26日參拜 第六,是否以首相官職身份 在毛澤東忌神那天參拜 第七,就是首相以公職身份,這是十級颱風 首相公職身份在中戰日8月15日參拜 即是當眾參拜 這個未發生 但我估計這樣走勢下去,安倍或日本受到刺激 不排除遲早會有一天 這次安倍簡政10月26日 為何美國呱呱吵,可能對日子不太努力 因為對於奧巴馬和美國人,10月26日是Boxing Day 都還是聖誕節 若果安倍晉三選擇避過耶穌 生日大慶,譬如7月14日盂蘭節,又或者叫愚人節,4月1日,又或者中國重陽節,我想美國覺得這些是遠東文化之間神中最遠的傳統,就可能會你穿到簡直是Boxing Day 西方霸權26日都正確是一個喜慶節 再踏正10月26日是中國的無誕、聖誕 這次踩下來,美國當然變成美國奧巴馬白宮稍有微言但安倍這次以 非以首相身份,是以個人身份 不過如有雷同,手熟巧合 踩正在毛澤東忌壽那天,去參拜 到底是甚麼訊息,當然非常明顯 就是李習近平拜得無堂 為何我不拜得靖國,此其一 第二,你說靖國是否有戰犯,有東條,侵略戰爭,是 不過毛堂裏的詩,亦是輸出過世界革命 這個世界革命亦是一種非直接參與,但直接鼓動的 侵略戰爭如赤簡、波爾保特見過毛澤東之後領命在下面回來之後發動這場慘無人道的殺戮戰越共印尼共產黨艾迪1965年的政變還有日本都身受其害就是赤軍70年代赤軍 安倍晉三挑戰國際的邏輯既然東條發動戰爭,毛澤東輸出世界革命 若果大家不拜,就一起不要拜 你拜得,為何我不拜得? 如果你說不是,毛澤東現在的中國已經放棄輸出世界革命 日本亦可以說,現在的日本一早 多次說明不會發動戰爭 他是經濟侵略 經濟侵略,這個不能定義 麥當勞算不算經濟侵略? 歡迎宮崎駿的卡通算不算經濟侵略? 好看,包括現在那套風起了 不關事,現在說軍事侵略 好了,網絡8-1903 肖澳江湖,光明頂